你好，我是郑雨婷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Java 虚拟机它是如何实现反射的。那么反射它是 Java 语言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特性，它允许正在运行的 Java 程序观测甚至是修改程序的动态行为。举例来说，我们可以通过 class 对象枚举该类中的所有方法，我们还可以通过 method.setAccessible 来绕过 Java 语言的访问权限，在私有方法所在类之外的地方调用该方法。那么反射呢？它在 Java 中的应用十分广泛，开发人员日常接触到的 Java 集成开发环境便运用了这一个功能。每当我们敲入点号的时候，IDE 便会根据点号前的内容，动态展示可以访问的字段或者方法。那么另一个日常的应用呢，则是 Java 调试器，它能够在调试过程中枚举某一对象所有字段的值。在 Web 开发中，我们经常能够接触到各种可配置的通用框架，为了保证框架的可扩展性，他们往往借助 Java 的反射机制，根据配置文件来加载不同的类。举例来说，Spring 框架的依赖反转便是依赖于反射机制。然而，我相信不少开发人员他都嫌弃反射机制比较慢，甚至是甲骨文关于反射的教学网页，他也强调了反射性能开销大的这么一个缺点。那么今天我们便来了解一下反射的实现机制，以及它性能糟糕的原因。如果你对反射 API 不是特别熟悉的话，你可以查阅我放在文稿末尾的附录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方法的反射调用，也就是 method.invoke 它是怎么实现的。如果你查阅 method.invoke 的源代码的话，那么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委派给 method.accessor 来处理的。method.accessor 它是一个接口，它有两个已有的具体实现。一个是通过本地方法来实现反射调用，另一个则使用了委派模式。那么为了方便记忆，我便使用本地实现和委派实现来指代这两者。那么每个 method 实例，它第一次反射调用都会生成一个委派实现，它所委派的具体实现便是一个本地实现。本地实现呢非常容易理解，当我们通过本地方法进入 Java 虚拟机内部之后，我们便拥有了 method 实例所指向的方法的具体位置。这时候，反射调用无非就是将传入的参数准备好，然后调用进入目标方法。那么，为了方便理解，我们可以打印一下反射调用到目标方法时的站轨迹。在上面的 V0 版本代码中，我们获取了一个指向 test.target 方法的 method 对象，并且用它来进行反射调用。在 test.target 中，我会打印出站轨迹。那么可以看到，反射调用先是调用了 method.invoke，然后进入委派实现，再然后进入本地实现，最后到达目标方法。那么这里你可能会疑问，为什么反射调用还要采取委派实现作为中间层？那么直接交给本地实现不可以吗？其实 Java 的反射调用机制还设立了另外一种动态生成字节码的实现，直接使用 invoke 指令来调用目标方法。之所以采用委派实现，便是为了能够在本地实现以及动态实现中切换。那么动态实现它与本地实现相比，其运行效率要快上20倍。这是因为动态实现它无需经过 Java 到 C++ 再到 Java 的切换，但是由于生成字节码它十分耗时，仅调用一次的话，反而是本地实现它要快上3到4倍。那么考虑到许多反射调用它仅会执行一次， Java 虚拟机它设置了一个阈值15，当某个反射调用的调用次数在15之下时，它会采用本地实现，当达到15次时，便开始动态生成字节码，并将委派实现的委派对象切换至动态实现。那么这个过程呢，我们称之为 inflection。为了观察这个过程，我将刚才的例子更改为下面的 V1 版本，它会将反射调用循环个20次。可以看到，在第15次的反射调用时候，我们便触发了动态实现的生成。这时候 Java 虚拟机额外加载了不少类，其中最重要的当属 Generated Method Accessor 1这么一个类，并且从第16次反射调用开始，我们便切换至这个刚刚生成的动态实现。那么反射调用的 inflection 机制是可以通过参数来关闭的，这样一来，反射调用一开始便会直接生成动态实现，而不会使用委派实现或者本地实现。那么下面我们便来拆解一下反射调用的性能开销。在刚才的例子中，我们先后进行了 class.forName、class.getMethod 以及 method.invoke 三个操作，其中 class.forName 会调用本地方法， class.getMethod 则会便利该类的公有方法，如果没有匹配到，它还将便利父类的公有方法。可想而知，这两个操作它都非常的耗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以 getMethod 为代表的查找方法操作，它会返回查找得到结果的一份拷贝。那么因此我们应当避免在热点代码中使用返回 method 数组的 getMethods 或者 getDeclaredMethods 方法，以减少不必要的堆空间消耗。那么在实践中，我们往往会在应用程序中缓存 class.forName 和 class.getMethod 的结果，因此下面我就只关注反射调用本身的性能开销。那么为了比较直接调用和反射调用的性能差距，我将前面的例子改为下面的 V2 版本，它会将反射调用循环个20亿次，此外它还将记录下每跑1亿次的时间。那么我会取最后5个记录的平均值作为预热后的峰值性能。在我这个老笔记本上，1亿次直接调用耗费的时间大概是在120毫秒，这和不调用的时间是一致的，其原因在于这段代码它属于热循环，同样会触发即时编译，并且即时编译会将对 test.target 调用内连进来，从而消除了调用的开销。那么下面我将以120毫秒作为基准来比较反射调用的性能开销。那么由于我们的目标方法 test.target 它接受的是一个 int 类型的参数，那么我现在传入128作为这个反射调用的参数，测的结果呢约为基准的 2.7 倍。那么我们暂且不管这个数字是高还是低，先来看看在反射调用之前这解码里面都做了些什么。这里我截取了循环中反射调用编译而成的字节码，可以看到这段字节码除了反射调用外还额外做了两个操作。第一个操作，那么由于我们 method.invoke 是一个变长参数方法，在字节码的层面它的最后一个参数会是一个 object 数组，那么 Java 编译器呢会在方法调用处生成一个长度为传入参数数量的 object 数组，并将传入参数一一存储至该数组中。那么第二个操作呢，是由于我们这个 object 数组它不能存储基本类型，因此 Java 编译器会对传入的基本类型参数进行自动的装箱。这两个操作除了带来性能的开销之外，它还可能占用堆的内存，使得GC更加频繁。那么如何消除这部分开销呢？关于第二个自动装箱， Java 缓存了至-128到127中所有整数的所对应的 integer 对象，那么当需要自动装箱的整数在这个范围之内时，便返回缓存的 integer， 否则需要新建一个 integer 对象。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个缓存的范围扩大至覆盖128，便可以避免需要新建 integer 对象的场景。或者我们可以在循环外缓存128自动装箱得到的 integer 对象，并且直接传入反射调用中。那么这两种方法测的结果都差不多，约为基准的 1.8 倍。现在我们再回来看看第一个因变长参数而生成的 object 数组。既然每个反射调用对应的参数的个数它是固定的，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在循环外新建一个 object 数组，设置好参数，并且直接交给反射调用。改好的代码可以参照文稿中的 V3 版本。那么测得的结果反而更糟糕了，为基准的 2.9 倍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如果你在上一步解决了自动装箱之后查看运行时的 GC 状况，你会发现这段程序并不会触发 GC 了，其原因在于原本的反射调用它被内连了，从而使得即时编译器中的逃逸分析会将原本新建的 object 数组判定为不逃逸的对象。那么如果一个对象不逃逸，即时编译器便可以选择暂分配甚至是虚拟分配，也就是说它不占用的堆空间。具体呢我会在本段的第二部分详细进行解释。那么如果我们在循环外新建数组，由于即时编译器无法确定这个数组会不会中途被更改，所以它也无法优化掉访问数组的操作，那么可谓是得不偿失。那么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最好的记录是 1.8 倍，那能不能再进一步的提升呢？刚才我曾提到我们可以关闭反射调用的 inflection 机制，从而取消掉委派实现，并且直接使用动态实现。此外每次反射调用都会检查目标方法的权限，而这个检查也可以在 Java 代码里关闭。那么在关闭了这两项机制后，我们就得到了 V4 版本，它测得的结果约为基准的 1.3 倍。到这里我们基本上把反射调用的水分都榨干了，那么接下来我来把反射调用的性能开销给它再提回去。首先呢，在这个例子中，之所以反射调用能够变得这么快， 主要是因为即时编译器中的方法内敛。那么在关闭了 inflection 的情况下，内敛的瓶颈在于 method.invoke 方法对 method.assessor.invoke 方法的调用。我会在后面的文章中介绍方法内敛的具体实现。这里呢，我先说一个结论。在生产环境中，我们往往拥有多个不同的反射调用，对应多个不同的 generated method assessor， 也就是动态实现。那么由于 Java 虚拟机关于上述调用点的类型 profile 无法同时记录这么多个类，因此它可能造成所测试的反射调用它没有被内联的情况。那么在这里的 V5 版本中，我在测试循环之前调用了一个叫做 pollute profile 的方法，该方法将反射调用另外两个方法并且循环上2000遍，而我们的测试循环则保持不变。那么测得结果呢，约为基准的 6.7 倍，也就是说只要污染了 method invoke 中的类型 profile， 它便会从 1.3 倍直线上升至 6.7 倍。之所以这么慢，除了没有内联之外，另一个原因是逃逸分析它不再起效了。这时候我们便可以采用刚刚 V3 版本中的解决方案，在循环外构造参数数组并直接传递给反射调用。那么这样子做测得结果呢，约为基准的 5.2 倍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提高 Java 虚拟机关于每个调用能够记录的类型数目，那么最终测得的结果呢，约为基准的 2.8 倍。虽然说它和原本的 1.3 倍还有一定的差距，但总算是比 6.7 倍好多了。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那么今天我介绍了 Java 里的反射机制，在默认情况下，方法的反射调用为委派实现，委派给本地实现来进行方法调用。在调用超过15次之后，委派实现便会将委派对象切换至动态实现。这个动态实现的字节码它是自动生成的，它将直接使用 invoke 指令来调用目标方法。方法的反射调用会带来不少的性能开销，原因主要有三个：变长参数导致的 object 数组，基本类型的自动装箱以及拆箱，还有最重要的方法内联。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，你可以将最后一段代码中的 pollute profile 方法它的两个 method 对象都改成获取名字为 target 的方法。那么问题是，这两个获得 method 对象是同一个吗？它们equal吗？对我们的运行